手下留情，十一月重锤一击，请嚟香港广播界精英中的精英，前辈中的前辈，辉哥吴石辉。 由天光开始，天天都跟他共度，随他的音波一起穿梭千段路，行雷或者阴天，凌晨三点，仍可跟他去跳入那些音乐路，和他相共愉快。Radio Radio， 今天你总喜欢跟我同行，系 Radio， 沿途浮云红日绿草，也算你是最好。哦哦，光阴匆匆，今天只得好道路，还好身边的他始终一起共度，而凡日子中央寒流中央，仍高歌使我有力再跨千段路，长关心想我好。阿 Radio Radio， 啊咁啊，飞哥，如果假设唔系阿南哥啊做你老师，你估你中文攞唔攞到粮咧？ 攞唔到，但系 所以个老师 当年啊，其实个。传承咧到今天啊，郑校长都系英华师弟嚟嘅。你讲下嘢啦，郑校长。 郑校长有冇曾经俾阿陈耀南老师教过嘅咧？ 好可惜我。 哎呀， 即系我入去英华嗰阵，佢已经去咗港大教书啦。 哦 ，OK， 系啦系啦。 但系佢嘅故事你都应该听唔少嘅。 我听好多，佢系一个好有学识、好有学养嘅一个中文老师嚟嘅。系啊系。咁所以我哋其实好羡慕。当年有阿榄叔嚟教，即系我哋啲师兄噶。 咦，你都系称呼阿陈耀南老师做榄叔噶？ 系啦， 你 用唔同名词称呼佢嘅， 唔系我哋啲人叫嘅。 系啊 系啊系啊，辉哥先， 我哋叫榄公嘅。 榄公添啊，系。 话说当时咧，阿榄叔啦吓，咁佢同埋嗰班嘅中文老师咧，教即系中国文学啊咁样样咧。去到即係中七咧，係一屆學生廿零個咧，係即係成九個攞 A 嘅。 哇！ 係，但係全香港咧，好似唔知十幾廿個嘅啫喎。 係啊， 即係佔個比例好大， 好勁噶。譬如我廿八人咧，好簡單啫，即係難聽啲講啊，得三個攞唔到 C 或以上。咁即係我哋唔會咁樣 discriminate 啲同學啊。 係。 點可能一班廿八人有二十五人有 A、B、C 咧？In one subject 就是中文。你知唔知当时啊，陈文雄教授你哋识啦。陈文雄咧当时系读英皇嘅，我读英华。咁我之前中学读持有啊嘛，咁但系佢透过持有嘅校友咧，就问我：喂，你嗰啲中文 notes 好劲喎，借俾我啦。我咪借咗俾佢啊。结果成为陈文雄教授咯。我写咩 note 俾佢咧？就陈耀览老师嘅讲义啦。当时江湖传闻咧，其实全部废。点解英话咁劲咧？梗系嗰个中文老师同呢个教育咩处啊，有啲 联系啊，嗰啲系。 唉，废话一堆。当时都未有 ICAC 啊，系咪？但已经传啦。是陈耀南老师亲手撰写的中文讲义。我们每人都有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是第间学已经知道晒。如果难听你讲，你问我当日6869-70年我个年代呢，之前 Sam 嗰啲唔讲，有边个教中文叻过陈耀南？冇可能。全香港嘅第一， 所以佢嗰份碌屎亦都好俾一个武林嘅秘笈，大家都去争啊！真系要 叫咩？你而家用咩？用个 term 叫做 K 咩？ 讲啊， 天书啊， 天书咯， 秘笈。 但嗰时冇书啊嘛， 系 嗰时有鬼书咩？冇人出啊嘛。 后来真系出咗噶，佢系有好多嗰啲嘅讲义啊， 系我见过， 后来出咗书噶， 佢送过俾我， 系啊系啊，有唔少嘅学校咧都有用嘅，系啊， 但你当然咧，人你有张良计，人有过墙梯，你要出 A B C D E F G， 我出后边嗰26个字母，出张卷，咁你正道嘅嘢咧，你好难叫人 follow 嘅，我认为我哋当年当月当日咧。 學習嘅咧係正道嚟， 係 明嘛？ 啊，都好彩 你講啊明咯， 係明 啲聽眾唔知明唔明咧？咩叫正道？ 影響幾代人啦？ 喂，影響到我哋今時今日喎，大佬， 冇錯，好緊要。 玩咩？ 因為其實咧，大家都見到咧，有好多前輩，點解佢哋咁犀利？點解佢哋個名一路都可以？一路咁样流传落嚟咧，我觉得咧，同佢哋喺学习过程里面咧遇到嘅人系好息息相关嘅， 非常重要。 系啊，系真系嘅。咁所以从你哋嘅故事当中咧，我哋又可以知得更多咯。咁啊，今次即系同阿辉哥倾偈咧，我哋即系有个意想不到嘅人物出现咗咧，就系陈耀南老师啦。 系我哋历代都要尊崇嘅一个人物嚟嘅， 系即系有幸可以。聽過佢講書咧，我相信都真係 好正啊！ 係啊，一生受用啊！係啊，咁阿輝哥，其實你喺讀書嘅年代咧，你自己係咪一個曳嘅同學仔嚟嘅咧？因為咧，我聽你咁講嗱，你話你食飽飯，當年英華冇冷氣，咁你又望飛機，又想瞓覺，好啦，咁你係咪一個叛逆嘅小朋友？又話真係，即係唔係乖仔嗰啲嚟？ 一定唔 係啊！你會做過啲咩咧？ 我冇咩做過， 係啊， 我只不過係唔聽書啫嘛。 嚇 啊！ 我喺度，系咪中史老师？另外一个陈其尚老师，我都想喺收音机咧，同佢讲声，希望陈老师继续康复好啲，因为咧佢一年前咧中风啊，慢慢康复啦。咁陈老师咧教我中史嘅，咁佢咧就知道我懒到出汁噶啦，我继续瞓觉，我两年瞓，但系 mock exam 嘅时候咧派卷啦，佢话。吴石辉，你好嘢，抌张卷嚟， 系 系， 佢出三题，我估中晒啊嘛，我净系读四题啊嘛，其实个卷嘅 syllabus 十几题啊嘛， 系你贴中咗， 贴马羊， 系， 于是佢咧微微笑，嗱，呢就系老师可爱之处， 系 佢有幽默感， 系 佢唔会话拍你。你估中我唔中意，我冇收。佢唔系咁嘅人嚟。不过对唔住，我偶尔瞌着瞓，眼瞓。 咁其实 我成日瞓噶嘛，大佬。 其实嗱，校长，你睇你 comment 下呢位，你 comment 下呢位同学。其实佢纯粹系懒，佢就唔系曳学生嚟嘅，系咪咧？校长，你觉得？ 喺英华咧，就曳极都有限啦。 好人不好学，其弊也如好字不好学。弊也多，好信不好学，其弊也残；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狡；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你有黄金屋。 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乎乎乎，我真系老晒苦。 Nimbus 变红就系 action， 变蓝就证明系碱性。 正正得苦，负负得正。 唉，又负又正，总之我真系唔生性。 读数理化就头都晕，背国语我就牙都喐。 始终未明点样读，我大考呢次扑， 脑裂头空，眼背人缩， 冇法读完点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木。 A B C D E F G， write I before E， except after C。 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K I S two 就系二硫碘化钾。 吓，二硫碘化钾啊！我仲以为系 kiss。 你咪坐到头耷耷， 你咪顾住成身喐， 一于实行苦干道。用足心地过，脑用 神林，眼用神足， 句句留神专心读， 读得多更熟。 完成了英话的学业，跟着就去了 Hong Kong U， 然后呢就即刻入嚟转台噶啦，系咪噶？ 好似教英文啊！ 唔系，我中喺新化教咗一年英， 即系你 教英文。 你第一份工其实系教书嘅。 当时我嚟翻工之前已经收咗我啦，香港电台。 哦， 但系当时个台长周乃阳病啊，所以将啲人 main procedure 褪后咗一年。但系当时港台嘅 admin 已经通知到我要翻工，但系未翻到工。 哦，所以你就去教书啦。 所以我就教咗新化。好啦，去到二三月咧，佢忽然间叫我翻工，因为朱培颖要去 BBC training， 咁即系 in between a contract， 我唔可以 quit 噶嘛，校长清楚啦。我大佬啊，我教到一半，你叫我而家 quit 咗新法，翻嚟港台开工唔得噶， 教埋佢先， 我要教埋佢先。 系 三月，我记得啊，1974年三月，我就要翻嚟。三月开始三点钟每个星期日做一个叫 Youth Forum 中横坛的 Live Program， 是 即是而家有视像播映的城市论坛。 哦， 我咁样 visualize 你就明啦。 系 朱培英创立的， 啊， 佢俾一本簿仔我，佢话嗱，我呢个节目叫中横坛咧，已经系做咗半年啦。 嗯， 朱培英系一个非常之尊敬的人物，到今日都是，嗯，我唔想讲其他嘢。 系 到今日咧。佢一个学者嚟嘅，佢一个好专业嘅电台广播人嚟嘅，嗯。好啦，佢俾咗本书仔我睇，跟住话你做啦，大佬啊，我失惊无神，现场 handle 而家咁嘅场面， 吓几个人坐埋一齐， 几个人坐埋。嗱，啊，当时譬如我一讲咧，我知啊，今日就讲香港究竟建制派同埋呢个民主党点样可以协调成为中港共融咧？呢，這个题目啊，例如咁讲。咁我做主持咯噃，你就系走咗啦而家。阿陈翔， 陈玉祥先生， 陈玉祥先生， 当时佢个化名叫陈国华， 系， 你咧就系，邝海莹， 系， 以前 ATV 嘅， 嗯， 你咧就系，经济日报嘅，总之， 嗯， 全部当年嘅知识分子，大家讨论完呢个题目出嚟，我听电话啦，外边帮我听电话叫做张文新。 我系 新哥 你 话，佢系 B 嚟噶嘛？ 系系系，劲啊呢个阵容 ，history 嚟噶嘛？ 系系系， 简单的 history。 系， 哇，三点钟做到四点钟， 嗯， 一啲都冇脚软。 哇！ 但系嗰个系你第一个节目嚟嘅， 就 系 城市论坛 中横坛， 中横坛， 我叫中横， 系啦系啊，貌似城市论坛咁样嘅嘢。咁， 哦， okay, okay, 我想知 后期就发展到城市论坛啦，即系咪又唔同嘅？ 有 visual 咪？ 系啦，即系有， 哦，即类似，类似 radio 当年系首创啦，朱培颖首创噶啦。 咁当时其实你喺新法教书嘅嗰张合约系咪履行完之后先至做呢一个？ 我七月一号先翻工。 哦 ，OK， 吓，佢容许嘅 ，OK 嘅。 但系我呢，這個，叫被捞嘅。 哦， 我冇得唔嚟啊，因为阿朱培颖当时去咗 BBC 啊，三月已经去咗 BBC，我要替佢啊，因为其实当时港台咧。是老化到偶电， 嗯， 是凭阿朱培颖同我更新港台，哦，到今日大家都知啦。 系，哦，诶，咁，欸，但系以前咧，以前点解阿辉哥你又会选择啊？我想 apply 港台嘅工作咧？ 好简单，因为我读 English 同 translation。 系， 嗯， 好啦，港台当年咧就有一个 job 喺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系 radio drama。啱我咯， 哦， 电台广播剧就正正系英国文学同翻译嘅混合体啊嘛，咁咪 apply 咯。 咁你细个中唔中意听收音机噶？即系有冇呢个机会？ 我听收音机系一个个性嚟嘅，因为我家姐系好中意听 Elvis Presley 啊、Cliff Richard 啊等等嘅歌星。我以前细细个成日同佢攞张卡纸咧。抄英文字，所以英文好好嘅。Cliff Richard、Elvis Presley 嗰啲字我一定唔会串错，就 send 嚟香港电台、商业电台俾英文台嘅节目主持人点唱嘅。 哦，即系当系一个听众咁样。 唔系我，因为我家姐有兴趣啊，咁我帮佢做呢啲，做咗下咧。 原来我啲中文咧已经开始成型，我唔会串错 Elvis Presley 啦。哦，英文开始成型啦，系啊系系。 所以个英文底又打得咁好，即系当时。 当然我一次有读书踢波咧，全部收视都系讲英 文。系、哦，咁但系你自己对于听歌又有冇兴趣咧？嗱，即系家姐中意听歌就令到你写字有兴趣。 我咪产生咗兴趣。 哦，你都系中意听歌嘅， 系、 哦、 系 然后就因为自己读书即系 English 同埋 translation 啦，咁所以就 apply 咗港台啦。入咗嚟嘅时候就做完嗰个节目之后，咁但系其实你正职系需要做啲咩嘅咧？嗰个就 嗱，我系监所谓监制广播剧咧，其实系肺炎，因为我侧边有个真正监制叫邓伟娴姐姐。 系， 其实我今日咧仲想借收音机再多谢佢一次， 嗯、 因为系姐姐系栽培我嘅。我監製咪坐喺外面咯，所謂監製，其實我唔識監製。入面呢度咧，嗰啲全部高手嚟， 係啊， 曾麗珍 啊，係珍姐，珍姐係啊，珍姐喺呢度做過廣播劇嘅， 郭建清 係 劉一凡，一紮小生，我淨係講兩個花旦，你要 handle 咧，你已經死得噶啦。 點解咧？ 点解我唔想解啦？好唔好？ 系好啦，咁唔好解啦。 你问啊，你去无线问啊，曾丽珍咧点解？佢而家点样解嗰啲 artist 啊？ 系 啊，我呢个答案最精准。 系啊，答咗啦已经。 一踢爆咧就冇意思噶呢、這个节目。 诶，咁但系要唔要你去处理咧呢啲问题？嗯、 你知唔知道有一次颜国梁啊？ 系系啊，陈积啊，即系 系。 你知道我哋当时录音咧？是冇得 NG 嘅， 嗯 嗯， 音乐衬底，因为冇得分 channel。好啦，我坐喺度，姐姐坐喺度，邓慧娴姐姐，颜、嗯嗯、国梁咧做神父，孕妇及子，跟住吱一声笑出嚟， 系 你死得，你一 NG 咧就全场咧由头 再嚟过，系、 啊、我嘅老师啊，或者导师啊，邓慧娴一拍个咪入嚟，你咪想死啊！你累到我哋收唔到工啊、 嗯！ 你知唔知你自己冇彩排到最好啊？呢、 嗯、 句说话咧敲醒每一个艺员嘅脑袋。 系、 哦、你唔好要 rehearse 入嚟做工啊， 嗯、 大佬、 嗯。 我就从此学习到。OK， 诶，咁嗰阵譬如一场嘅广播剧大概有几耐到噶？ 好耐噶，阿梁明叔啊， 吓， 人哋已经系。老差骨，你啲後生嘅會拖慢佢啊嘛。 係、哦、係。 嗰時阿珍同埋郭劍青 Kimmy 好亂嘅啫。 嚇， 係。 我哋即係老藝員啊，等緊佢嘅。 嗯。 跟住咪阿劉天慈稱咗個73，全部成棚人喺73，你睇到啦。 哦，即係喺 TVB 咯喎。 Sitcom 啊。 哦。 明嗎？ 哦。 呢、這個就73嘅出現，阿次搞嘅。 咦，咁当时刘天赐先生系咪都系喺港台噶？喺 TVB 嘅， 佢中大入 TVB 一次， 跟住就喺港台呢度就叫做 后来啦， 挖角咁样。 东西南北应该系佢退休之后，我哋揾佢做嘅事。 一边咧听住阿辉哥咧讲翻佢喺电台一开始起步嘅一啲历史嘅时候咧，与此同时咧，我哋另外一边咧亦都系讨论紧，继续系讲紧咧关于呢个黄小欢同埋黄小龙啦。啱啱啊，重哥就话俾我听，哦，佢哋两个系同父异母嘅兄弟啦，仲有佢阿爸有四兄弟啦，咁哇，真系错综复杂。好，听日继续辉哥吓。